冇钱买酒啊，我今晚啊点样过啊？冇钱买烟啊，我今晚又点样过啊？要食西北风啊，讲理想又有乜嘢错？ 系咧，即系讲理想啊，有咩错咧？即系讲下对付上三妹唔有错啦。其实应该嗌饭盒嘅，不算啦。系上个礼拜讲咗，即系嗱，首先我要解释下俾自己听先。神山虎唔系一个广告嚟嘅，冇钱俾我噶。OK， 同六味地黄丸一样，我试过好有料到，话你听。我试过个干冻萨卡米好。我就会话你听，当然有个广告，你见到我哋节目尾嗰层有个萨卡米嘅广告啦。我话声俾你听，萨卡米广告都系冇钱嘅，冇钱俾我嘅，只系因为我做个 show， 佢 sponsor 我，咁咧帮我倾嗰个朋友咧就签咗份约，要播一年后边嗰个广告吓、啊，我一蚊都冇收过嘅，话声你听。 总之都系有好嘢，又想 我 系 好嘢 俾大家， 益俾你。OK， 我想同大家倾讲下，即系分享一啲好好嘅东西。当然啦，神山虎可能我哋个朋友，佢即系送俾我，请我食嗰、那个，请我饮嗰位朋友咧，佢有机会攞嚟就香港代理嘅，啲有钱佬系嘛啊，攞嚟玩啊，攞嚟做代理，我可能会某程度可能到时有啲广告收入嘅。但系有冇广告收入？如果呢只嘢系唔得嘅，系垃圾嘅，我系完全唔会讲，因为讲真好坦白，我唔会将我呢个朵攞出嚟 hea 啊，大佬， 攞出嚟教飞啊， 攞嚟教飞啊，大佬，我唔会。曾几何时有网啊？我同你讲下啲古仔啊。有网友同我讲，我只要肯卖一只叫收音水嘅 product， 我就可以攞十皮。系一只乜嘢嚟嘅咧？嗰隻收音水呢，就係話如果你查落個女性個陰部度呢，個女性呢，就算佢係一隻老雞、啊、一隻烏雞， 就算一個炮婆， 一個炮婆查咗佢都佢陰部會收窄㗎。佢係譬如你女人生個仔又好，乜嘢都好，鬆好鬆㗎嘛，你查咗嗰隻一查咗嗰隻嘢呢，嗰個女仔嗰個陰部都收縮㗎，係緊好多㗎，是一隻好好嘅 product 嚟嘅，话俾你听 ，OK 吓，但我唔知嗰隻产品成分 ，OK， 我系婉拒咗嗰个 product 嘅，话俾你听，有网友可以做证，一个网友介绍呢隻 product 叫我介绍啊，我从来冇讲过，即系我唔知系咩嚟嘅， 系 我就唔会真系做嘅成分，神山虎呢隻嘢，佢嗰啲咁嘅草本嘅嗰啲草药啦，马卡啊，瓜拿纳、东格雅尼呢三只草药，其实某程度喺你哋而家万宁买紧嘅一啲所谓壮唔好系壮阳啦，会延迟你嘅性能力嘅产品里边，全部都有嘅。OK 吓、啊，咁如果我食呢只有问题咧，万宁嗰啲买嗰啲有问题啦，万宁买都冇问题嘅话，我呢只嘢一定冇问题，或者一系。点解我会觉得呢只嘢会好过万宁买嗰啲咧？点解冇效咧？因为呢只系冲剂，你饮咗落去系入血入得快啲， 吸收快啲。 你系可能如果譬如胶囊咧，因为嗰啲 X 唔知乜嘢 P 啊，嗰啲唔知乜嘢 P M P 唔知乜鬼嘢嗰啲，啲 man 唔知咩乜链咧，咁嗰啲咧佢系胶囊嚟噶。OK， 可能冇咁直接，我唔知啊，总之。可能呢只神山虎個老細都會出只膠囊嘅，到時如果食咗膠囊 OK 我先會講啊，如果唔 OK 我都唔講啊，呢個係我對網友嗰個負責任，我對網友負責任，我介紹一隻 product 有問題嘅，我係唔會介紹嘅 ，OK 啊，咁啊，總之有呢隻嘢，神山虎呢只神山虎白咖啡咧，有呢隻嘢真係得啦，不過唔好成日再講，但係都唔講又唔得啦，因為是食咗呢隻嘢跟住搞下上三妹㗎嘛。 都係要靠佢呀。 都係靠佢。唔係喂坦白講咪先你唔好以為我真係我唔好以為我虧佬 ,ok, 首先一 ,ok, 我唔係懦夫 ,ok,ok, 咁 仲有一包先至會走去約上三妹㗎嘛，咪 我係試下先，即係試下，即係其實某程度即係想俾啲嘢俾啲網友，你知啦，早輪其實 錄音嗰日係今日嘅，但錄音出街嗰頭早輪啦。咁喺高登呢咪有條僆仔就話我自己每日就返五日工，好撚攰啦。咁星期五放咗工之後呢就陪嗰條女三日。OK， 咁呢三日呢都係做得過一次至兩次。咁條女炸贏，咁又喺高登呢有人講緊呢一台嘢。咁當然出街嗰頭已經係成個月之後嘅事啦。咁樣但如果呢條僆仔食咗神山苦，咁完全唔會有呢個問題出現㗎嘛，所以呢我可以話真係冇呢個問題出現。所以如果你網友呢識得嗰條友呢，你叫佢介紹佢聽下啲問球 ,ok? 我有啲好嘢益你哋，益呢位先啦，首先益呢位。而且唔貴㗎，我諗係維起上嚟一次係五六十蚊到啦，講真，如果你計港幣嘅計法。因為呢隻神山虎喺馬來西亞買，我唔知幾錢啦，我唔知啊。咁如果你喺淘寶有得賣嘅，係咪賣緊差唔多40蚊人民幣？ 40蚊人民幣。 咁維起上到五萬蚊啦。但如果喺大陸運過嚟，個運費可能有貴啲啦，可能都係維起60蚊一包到啦，嗰個價錢。我唔清楚啦。咁你哋揾，但係淘寶就，真，我又好難講話真假。咁你等一下啦，最好就喺網友可以搭揾有朋友可以開馬來西亞。 直接買返嚟。 直接買返嚟。如果或者唔係嘅話，你哋網友就求神拜佛，我嗰位朋友可以攞到個代理 ,ok? 咁到時就名正言順香港買 ,ok? 你知道如果香港買親呢啲嘢呢，一定要經過咩審批呀咩成嘅，咁我覺得佢更加安全。香港嘅 QC, 我覺得會比馬來西亞嘅 QC 更加好啊，話聲聽。如果同時香港一做係更加可信性，可靠性更加強。我都希望咁啦，咁啊講返上三妹啦。咁啊佢話會嚟，咁我唔知幾點會嚟㗎嘛，係咪先。因為佢話嚟㗎嘛，咁啊大概嗰時候我就租返間酒店啦。 同一間房嚟嘅。 同一間房啦、okay. 我當然啦，我晏晝食咗少少嘢啦，我叫人執間房啦，換過一件一對浴袍啦。即係我都要唔可以著一件㗎嘛，即係昨晚著過㗎，今晚我唔著啦，係咪先。咁我要返兩件浴袍。咁跟住我就去咗食嘢啦，咁食咗少少嘢，咁卡里卡里返嚟。我又冇問下上三妹幾點嚟到深圳 ,ok, 冇問嘅。咁但百無聊賴㗎嘛。百無聊賴當然啦，我租咗間房又可以上網嘅。咁我可能上下網都冇乜嘢做㗎嘛。咁不如開杯飲下啦。咁大概可能四點鐘到啦，大概應該四 點。但嗰陣時佢覆咗你未呀？ 佢話嚟㗎啦，佢嚟 㗎啦。佢 話嚟㗎啦。其實我係唔知道喺湖南長沙嚟到深圳北站要幾耐㗎嘛。而家知啦。大概係三四個鐘頭到啦。咁當時我唔知嘛，佢話買到飛啦，咁我就已經沖杯神山虎飲下先啦，慶祝上山妹嚟到啦。咁問題就係啦，咁原來上山妹嚟到都要八點啊，最後我知道。咁神山虎就已經飲咗啦。其實我冇所謂，神山虎其實我覺得呢隻 product 呢飲咗之後呢，你可以溫20多個鐘頭，唔係24小時。24小時以上嘅話聲你聽，即係譬如你要坦白講，如果要呢夜晚12點鐘搞，你可以之後咗12點鐘飲。咁12點鐘之內佢一定有效，佢一定有效。因為佢個力量好，佢個 power 起碼超過日，我覺得超過一日嘅。或者起碼一日一杯。咁其實佢所以飲嘅時間唔緊要。即係我打算下次呢去唱邪機。你知啦，咁唱邪機你知有時飲酒飲得好勁㗎嘛。係咪先。飲酒飲得好勁。咁我其實呢幾次都係㗎，我係朝頭早先搞得。所以點解我要過夜，就其實有呢個問題。我唔可以一開波就搞完之後走。 咁但係佢有冇講話可唔可以飲酒呀，食完之後飲完會神山苦。 咁我其實我喺我搞人妻嗰日，我又飲少紅酒啦。 哦， 問題唔大啦，而且中草藥嚟嘅，咁而且喺某一隻唔知 X 乜鬼嘢，唔知 P 乜鬼嘢呢，佢話飲咗酒之後都可以食㗎嘛，當然冇效啦，咁佢即係飲咗酒冇問題啦，如果以嗰隻 product 嚟計 我系计嗰只草药嘅啫，系咪先？咁我唔知啦，所以我可能会试一次咧，搵住唱 K 试下可唔可以，即系饮完之后，跟住唱 K， 你知我哋唱 K 饮，我哋饮得几捻劲噶啦， 系啊， 我哋唔系话饮两三支啤酒噶嘛。咁即係一條係數以打計㗎嘛。 係呀，真係唔係少㗎。 唔少嘢㗎嘛。你諗下，我哋飲成幾千蚊酒啊，四五條酒。每人平均飲成七嚿水酒差唔多啦，你諗下飲得幾恐怖。 每七嚿水差唔多啱啱好，哇，你諗下六條友七六都四千二啊，咪 四千二蚊酒嚟啊，咁幾條友。我飲成七嚿水酒，即係醉到撲街㗎。話聲你，所以我係冇可能係一食完宵夜，即系去完唱完斜机，食完宵夜即刻就去波第一跳，好少，唔系唔得，好少。咁所以我局要过夜，先至等个夜晚瞓醒啦，走气过晒啦，我先可以做第一跳。咁而家我搞亲嗰啲女全部两千蚊一次嘅，两千蚊过夜嘅，某程度好唔抵。咁我唔可以讲但好抵唔抵嘅，因为我都唔赞成嘅话，你食呢啲嘢走去搞件女嘅，但系。我只是想回复返我自己平时冇飲酒嘅状态嘅。咁我諗情有可原啦。所以我下次呢唱斜机呢我都会试一试嘅。咁睇下我飲完酒嗰个态度提点咁下次先讲啦。咁讲返呢次先啦。咁原来上三妹要成八点先嚟得到深圳。OK， 咁我又哇飲咗神山苦啦。咁冇嘢做啊，嗱冇啦，跟住一路冇啦，咁跟住咁都食饭呀，係咪先？咁就不如咁啦，唉，怀念神山苦，我覺得仲嗰隻苦仲有藥效嘅，咁當然啦，咁我就話，我就話上山妹約多個上山妹一個朋友 ，OK， 咁一齊喺上沙搵個地方食飯啦，我又去咗六婆處轉鄉嗰度食嘢啦，咁我個八點鐘，因為你車係七點，你架車係七點鐘到就嚟到。深圳咁你搭咗黑牌即係嗰啲黑的黑車嚟到應該八點零鐘啦咁我就話不然八點鐘喺六婆轉轉香我等啦即係上沙村嗰間我幾鍾意食嘅麻辣火鍋啦叫做 ,ok? 咁由我四點零鐘飲完之後到八點零鐘我不斷係要諗下黃潤達嘅。 不斷要 諗黃潤達，我咪重量俾試過諗佢咁多次，不斷咁諗阿梁錦祥啊，我不斷要諗佢哋嘅。OK， 好啦，一到八點鐘，咁我其實七點零鐘我已經去咗上沙村行下街啊，買嗰啲咩曱甴藥啊，買俾 Vega。 OK， 好撚驚，你知 Vega 幾撚多曱甴㗎啦，自知㗎啦其實冇人嘅冇有唔知嘅 Vega 好撚多曱甴嘅，話真係好恐怖。咁我買啲曱甴就俾阿迪啦唔係俾你食呀俾阿迪啲喂曱甴。咁買咗啲其他奇力瓜啦嘢啦。跟住七點零鐘其實我已經去到落婆處轉鄉嗌咗個窩仔只食緊食住先啦因為幾人肚餓啊因為我係大概係兩點先食嘢到八點梗係肚餓啦食住。咁跟住阿上三妹同埋佢姐妹一齊過嚟啦咁樣。其實啲姐妹成日都一齊過嚟遲早有鑊我一定相比佢。 喂呢、這個姐妹係咪就係之前喺嗰個求水山三個 城市清清世界。 清清世界。哦係。 佢瞓閣樓嗰次。 就係呢個啦。 諗住介紹俾你屌嘅屌 嘅。嘩多謝多謝。 多謝啦你多謝當然啦。佢係個鼻唔鍾意啫。 OK 唔好靚女㗎嘛當然啦。但識講純正廣東話㗎講真人係。人哋係講咩廣西呀廣西妹嚟㗎識講廣東話溝通得到呀你唔肯制算啦。 我、哦、即係佢哋一齊去鄉下返嚟嘅。 唔係你嘅姐妹嚟㗎嘛。咁開頭諗住呢我先同呢、這個姐妹食飯先嘅。咁等下上三妹過嚟嘅。咁上三妹就話但係嗰啲姐妹唔肯呀。唔知點解唔肯呀。 姐妹唔肯啊！ 姐妹唔肯同我單獨食飯，嚇、啊！佢驚我同佢開價啦，可能嚇，冇可能冇咗個姐妹啊！坦白講，我都遲早同佢相 P 二 P 嘅話，真係遲早嘅事嘅啫。我唔知幾時啊，緊有機會嚇。咁啊，唔緊要咯。咁啊，阿上三輩子真係約埋阿姐妹一齊咧，一齊食嘢。咁啊，途中記住啊，我係四點鐘飲，唔係四點鐘，我唔記得喺兩點至四點鐘左右啦。我飲咗隻咖啡啦咁樣我就八點鐘食麻辣火鍋啦咁途中我一條友都飲咗兩支大啤嘅 係足足兩支。因為點解呢，因為上三妹同埋佢姊妹呢係冇飲過啤酒嘅，淨係飲加多寶嘅啫。咁我飲兩支大啤足足啦，咁兩支大啤就唔係乜嘢啦，咁因為我之前嗰日都飲咗啲紅酒，飲咗幾杯零兩杯到啦，佢飲唔曬咗紅酒都其實都。咁咁食完啦，食到幾多食十點鐘。記住話由四點鐘飲神山苦，我計係個兩點。當我做三點鐘啦，中間計咗三點鐘飲神山苦。我係食完餐飯係十點鐘喎。 OK? 成七個鐘㗎喇喎。 七個鐘頭㗎喇 ,OK? 甚至八個鐘頭到啦。跟住我哋食完飯啦，跟住就搭車返酒店啦。OK? 咁又係當然啦，沖下涼啊，熱熱下喺一陣啦。咁但係幾點我都唔係好清楚啦，幾啲時間你唔好執著得我咁緊要。跟住神山虎咆哮啊，又叫你喂屌你啦，你嗌我出嚟咁撚耐，你三點鐘嗌我出嚟，屌你啦，咁而家你都未入閘。咁好一入閘。嗱好撚簡單嘅。即係呢一次其實點解呢，我同上三同我同人妻唔同。呢次我就係同阿上三試嘅反應。上三妹我真係搞咗佢都年幾兩年㗎喇喎。其實某程度佢知道我知我長短知我深淺知我時間㗎啦。某程度即係我有幾多料，其實上三妹係最清楚㗎喇。喺呢幾廿年嚟講，我諗上三妹最清楚。飲完神山苦之後 ,ok, 試下同佢做下。其實我好特登想試下 㗎。 嘩屌你喇，咪你知啦。我成日講啦，你真係硬咗啲㗎嘛。因為充血個軍體你會長咗啲㗎嘛。啲時間會耐咗啲㗎嘛。你回氣又快撚咗啲㗎嘛。即係阿上三妹都係鍾意嗌老公嘅。唔知點解啲女屌你囉，咪即係逢係出到啲性工作者將你考慢呢，好慢啊，好慢慢鬼個慢啊。咁佢屌清啲人妻啊，上三嗰啲飯盒呀都鍾意嗌老公，我唔撚知點解。好撚奇怪。佢嗌老公嘅時間，即係譬如佢嗌完老公呢我就死㗎喇。基本上老公老公老公老婆老婆都咪死㗎。 OK, 呢次老公老公老公老咩公嘅仲喺度做緊。仲喺度做緊。喂你知道時間係長咗，同埋佢即係做撚完啦，射撚完啦。喂嗰種感覺又唔同啲嘅。即係上山杯係攬得你實啲實好多。 係。 即係佢嘩屌你好咩平時唔同又係有啲唔同嘅，總之。 咁你有冇留意到佢嘅反應又點樣呢， 即係好啦，又開心好開心喎。即係成即係以前呢，你知道我啲契弟嘅。屌撚完好嚟囉，我一個咁嘅人嚟㗎啦，係咪先。喂屌撚完佢唔俾我，佢就喺度攬攬呀，就喺度釘呀，喂石下個塊面係咁釘呀釘我。嘩咦真係唔同過以前喎，坦白講上手本唔使再呃我㗎啦嘛。 係。 因為我下次都會再搞佢㗎嘛。 係。 嘩仲係即係都同我平時點樣，即係點樣完嘅上手本唔撚同佢滿足感係比以前大咗喎。 係。 我嘗試可以咁講話，佢滿足感比以前大咗囉。心諗真係以前好撚廢又唔係啊。 即係比以前強啫。 強啦，一強咗佢開心啲啦。 OK。 而且你諗下喎，上手本係佢喺鄉下返嚟喎，佢攰好撚多喎。 周居勞動。 周居勞動又攰啲。係咪先，你喺度同我食撚咗飯飽啲又攰啲。係咪先，佢都個反應，我覺得個反應都好咗，佢開心咗好多。OK, 咁跟住咁都係瞓下覺啦，奇力瓜啦。咁唔知幾多點。係我諗係六點之前啦，或者五點之前啦。咁可能兩三點之後啦，神山虎又喺度煩，我諗煩神山虎。喂屌你啦，後尾喂大佬做嘢啦，我屌你啦，神山虎叫到冇理由唔應承你啦，係咪先。咁想我因為我瞓緊覺，瞓瞓下真係瞓瞓下，神山虎 call, morning call, 急 call 我。咁我話咦有眼一眼喎，咁我見到神山虎瞓撚咗。咁就冇呀，咁咪試下抄下佢先啦，抄一抄佢醒喎。喂唔屌你老味，咁咪好神山虎益你，呢次要益你。又診多次。 咁喂，即係第二 Q 啦，即係我係第二 Q 啦，嗰睇完之後，喂，一撚樣同第一 Q 一撚樣，時間就又係同保持返長咗少少啦，佢又唔會話你射咗一次，第二次零射來又唔會喎，保持返嗰一下嘢㗎咗喎，咁又蠢，咁啊神神妹又係提咗嗌老公啦，唔知係咪提咗嗌老公啦，可能時間長咗啦，咁嗌咗老公嗰時候呢，我又覺得咦，我仲蠢緊，嗌咩老公呢，未射住呢，你記住，心諗你記住嗌老公係我射嗰時先嗌就最好啦，我射你，我咁未射你嗌咩老公啫，我係咁砰砰聲，即係仲我仲有一同大家講，我就鍾意呢，其實一下招式去到尾㗎，我好少中途換招式 㗎， 咁第一 Q 呢，通常我就係男上女下啦，當然呢有啲觀音錯連嗰啲唔好計啦，咁第二 Q 呢，通常我就係九一式嘅 ,ok, 又係觀音錯連之後跟住九一式嘅 ,ok, 咁而家我係狗仔式做緊狗仔式喎。喂大佬，即係我唔知點解呢，男仔呢其實係有少少45度角向上硬㗎嘛，係狗仔式係入到最盡㗎， 係 最盡㗎。咁啊上生妹即係有一下呢，即係大好有一下零食大力呢，一怼完之後呢，上生妹就伸手喺後面伸手 勾 頂撚住我條腰 啊， 勾你乜撚勾你乜撚嘢，喺度勾啊，你係勾啦， 即係入得滯 入得滯，嘩、okay. 平時冇喎，咁其實都係睇下上生妹反應就知道，咦可能真係比平時長咗少少喎，即係係咪神山虎嘅威力我唔知啦，長咗少少，而且你真係勁好多喎，跟住咪佢求一身夠，嘩好撚 feeling 㗎嘛，屌你 老好撚有成功感㗎嘛， 好成功感㗎嘛，屌你我繼續咁樣趁趁啦，真係可以轉第二次動作，第二個方式，跟住玩返男下女上，唔係男上女下，玩返傳統式，咁樣趁趁啦，仲喺度先嗌老公，嗌完老公我仲喺度趁緊， 係 喔，咁都唔知診幾耐啦，其實同第一次差唔多啦，同人妻都差唔多啦 ,ok, 咁都 finish 啦，又係一樣，個心唔會跳得太快， 喂 個體力呢好似冇虛耗過咁樣， 又唔會喘晒氣， 唔會喘晒氣，唔會好撚攰，咁當然啦，係咪都瞓㗎啦，咪先咪照舊動作啦，佢當然佢啊上三杯就係沖涼啦，我就咁樣唔使窒你㗎啦，照瞓啦，係咪先，咁跟住瞓到唔知幾點，咁大概可能十點零鐘到啦，又 call 我啊神山虎，唔使咁密啊，係咪先，咁跟住我就望望上三杯，我叫佢瞓撚咗，咁就試下伸隻手埋去揸佢先啦，冇反應，哎呀咁人生肉做啊，佢唔好啦，咪先。咁跟住咪屌你老母黃仁達啦，屌你老母梁錦祥啊，又要再諗一次囉，平息咗隻神山虎先。咁啊 ,ok, 咁啊本來其實係可以搞第三跳，如果好撚殘忍咁咪撲你介紹手起身，屌你老母唔係我叫你起身，神山虎叫你起身。咁好啲嘅，但唔得啦，最近嘅嘢即係唔可以成日掛住神山虎㗎嘛，同佢又唔好熟，係咪先，都係見過佢幾次面，係咪先，咁神山虎長搞，我撚驚搞佢，我驚搞佢幾鑊就驚撚咗，又唔俾人搞，我算啦，有個份，咁試過呢一次個旅程之後，咦而家平時呢，嗱記住話我兩日係五 Q 喎 ,ok, 兩日五 Q 喎，平時應該好撚攰啦，咦唔撚係喎，我回到嚟香港仲不上頻道，夜約咗一件事，夜晚九點幾，當然佢懶張遲到啦，我十點先錄喎，錄完仲要食埋宵夜，三點幾先走，完全唔攰嘅人，好好精力。咁、okay. 呢一次都幾有趣，因為平時你知啦，我係平時係有少我譬如呢啲網友佢成日覺得話我一個星期就係屌一次，其實唔係嘅。咁其實一個星期呢，我有啲日子呢，我都會出去玩下，或者去起個機呀咁樣。 係。 所以我係保持一個禮拜唔止一次。但你話連續兩日呢，我係未試過㗎。 即系够晒尽兴啦。好似， 但系呢一次，喂，我坦白讲，如果冇咗只神山虎咧，我就冇可能系两日嚟讲五 Q。其实某程度我可以唔系两日嚟讲五 Q， 两日嚟讲五 Q， 佢又系可以六 Q 噶，但系最后嗰 Q 唔忍心解啫。 系， 即系有呢只嘢其实几好。而家仲争一个报告，就系、是。啊，可能试一次打飛機嘅，试完饮完神山虎打次飛機啫。啊，睇下啲金碧妹屌你啦，或者金嘟妹守唔守完先，我都想试下嘅。不过未住先咧，我都想试下饮咗酒，即系我哋去啲酒吧团啦，即系我哋去啲射击团咧，饮完酒之后会唔会保持翻以前嘅效果，可以即系一上到房即可以搞。如果系而家系咁就得咧，我就更加推荐啲网友。或者我就盡量嗌各位朋友啦，不如就真係代理咗啲產品佢啦，等啲網友可以有啲機會啊，唔使做羅夫，唔使做羅夫啊。 但係撞爆兄又唔好亂嚟喎、 啊。撞爆兄呢，其實呢我有方法解決佢問題㗎。 解決到啦係咪？ 我有方法啦，就係、是、有啲呢有咖啡因嘅潤滑劑。 係。 OK， 你查咗你咪興奮30% 囉，咁你快 30% 囉，快 30%你即係可以喺半個鐘頭之內搞掂啦。 唔係呀，而一個問題係佢可以控制呀、啊。 唔使呀，你控制唔到㗎啦。有嗰隻波特你係控制唔到㗎。話聲你聽。 係。 OK， 真係因為我都試過㗎。不過嗰啲就哎呀時間唔容許我講啦。搵低呀，我就試下講一啲潤滑劑，即係含有咖啡因成分嘅潤滑劑。吓、啊，系几好啊！ 又试下第二种 product 啦， 系啊，试第二种 product 啦，我又介绍下俾大家试下啦。你记住啊，神山虎系斗领都未俾我啊，未俾我，唔系冇，我谂将来佢代理咗产品都会俾啲广告我嘅，但系讲真，而家系冇噶。但系呢只嘢，真系可以我有试下嘅。但系记住，即系我同翻嗰啲唔知 man 乜撚嘢嗰啲 product 咁讲啦。產品效果因人而異 ,ok,、 嗯、好，明白， 節目時間差唔多啦，咁啊下個禮拜同樣時間好，下個禮拜再見啦，拜拜， 好，拜拜。 全球第一隻 0.02 安全套 Sakami， 佢除咗夠薄之外仲比普通避孕套強硬三倍，貼身得嚟又冇啲古靈精怪嘅味道，又滑得嚟又唔會引起乳膠過敏。Sakami 刁蜜牛極力推介。